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多说一句紧紧把握在你的怀里。我是 北京时间十二。